见你和他在我面前，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。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，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，直到那一天你会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6月23号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3度，最高气温35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转晴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为23到3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4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在22到35度，大兴在23到35度，海淀在22到36度，丰台在23到36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关于花露水你知道多少？花露水的主要成分是酒精，有的浓度呢超过70%，点燃点却很低，一般在24度左右，所以呢花露水要避火使用，储存呢也要远离火源。当身上刚刚擦了花露水时，最好不要靠近或接触蚊香、烟头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火源足可以引起花露水的燃烧。另外呢，花露水里的抗氧化剂、稳定剂、保鲜剂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燃烧的，因此呢即使在没有火源的车内，夏天也不要放瓶装花露水。深藏在河北张北和崇礼交界处，有一条草原天路，风光如画，步步皆景。草原天路也被誉为中国66号公路，蜿蜒的道路，美如幻境的风景，让这里成为自驾爱好者的天堂。它绝非是川藏线的替代品，它自有它的独特风情。而对于自驾者而言呢，虽然草原天路只是张北坝上的一条柏油公路，但海拔呢也有1000米左右，心动不如行动，赶快约起来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。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969，1381001969。